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重生之将门毒后》，作者千山茶客，第96集《清静二》。定京城的街道上，直到眼下都是人潮未减，焰火果真是要放一整晚的。而人来人往的街道上出现这么一众招摇的人和马车，未免引人注目。在街道拐角的城墙上，此刻正站着一名身披狐裘的少年，他的身边还跟着一名中年大汉。大汉开口道： 公主殿下竟然派出这么多侍卫护着沈小姐回府， 容姨可不是好讨好的人。 少年饶有兴致地说道： 沈家这位小姐本事倒很大。 中年人默然无声，突然听见身边的少年说道： 今日抓到的活口怎么样了？ 回主子，都在塔牢关着，其中三个是死士，已经咬了毒药自尽，剩下三个被卸了下巴，咬死不敢说。 那就挑一个捏碎骨头，全身上下一寸都不要放过，杀鸡儆猴不用我教。 是。 大汉犹豫一下。 混入城中的 找出来杀无赦。 定京城人流如织的繁华，繁华底下涌动的不安和危险，在将军府中都看不到一点痕迹。沈府正厅之中，所有人都肃然立着，站在最中间的沈信夫妇眉宇间难掩焦急忧心，沈秋更是满面懊恼。找了一整晚都未曾找到沈庙的下落，沈信夫妇也不是傻子，知道眼下这种情况大约就是被拐子拐走了。谁会不顾几步之外就是沈家护卫，强行掳走了沈庙？寻常拐子不会冒这么大的险，怕就怕是有人寻仇。沈信夫妇不晓得玉清王府的事情，沈秋却是心知肚明。玉清王府被灭门，大约和沈庙脱不了干系。若是玉清王府的残党有心要为主子报仇，沈庙落到他们手上是什么结果，可想而知。沈信连沈家军都出动了，也暗中通知了城守备，将城门守了起来。定京城挨家挨户的寻都寻不出来，时间流逝中，沈信几人都已经快疯了。陈若秋温温柔柔地开口道： 大哥大嫂，眼下这么个事情不是办法，要不还是报官吧。若是报了官，有金兆尹出面总能好些，咱们现在这样搜不是个办法呀。 不错。 沈万也开口道： 大哥，眼下拖得越久对小五越不利，沈家军一直在外头搜寻，别人看到了也会怀疑的。 沈月站在陈若秋身后，低着头，免得让人看出他翘着的唇角。活该。沈庙走失了这件事，大约是他今日听到最让人欢喜的一件事。他什么都不想，就盼着沈庙也如沈清一样，被人污了清白再送回来。那从此以后，沈家的嫡女中就他一人独大。那时候，就算沈信夫妇兵权在握，还有沈秋这个哥哥护着，那又如何？沈庙名声全毁，下半辈子都会抬不起头来。 不行。 罗雪燕柳眉一竖，狠狠地瞪了一眼陈若秋。 若是报了官，娇娇的名声就全毁了。 今日沈庙走失，本想瞒住别的人的，奈何沈家几房的人都是人精，纸终究是包不住火。沈庙不见的事到底被捅了出来，而沈信和沈秋搜寻一整晚未果，只得令手下先继续寻人，自己先回府做打算。 大嫂。 陈若秋一脸真诚。 娇娇的名声重要还是性命重要？若是女儿家都为了名声反倒失去了性命，想来大嫂日后也会后悔的。 陈若秋，你诅咒谁呢？ 罗雪燕一听顿时怒喝道。她是个急性子，说她自己也没什么， 可最容不得别人说沈妙一个不好，立刻就和陈若秋翻了脸。 吵什么吵？ 一直沉默不语的沈老夫人却是开了口，她怒视着罗雪燕。 你自己把吴劲儿弄丢了，冲别人发什么火？老二家的说错了，时间久了，吴劲儿命都没了，还管名声做什么？ 这话表面上听着的确是在为沈妙着想，可是罗雪燕就是觉得不舒服，下意识的就想反驳。 对呀，大婶。 沈源也开口道， 就算不报官，沈家护卫在外头这么大阵势的找人，只怕明日就有人猜得出真相，到时候报官不报官又有什么区别？ 沈源本就将沈妙视作眼中钉，恨不得除之而后快，如今他还没动手，沈妙自个儿就遭了殃，不火上浇油一把怎么说得过去呢？沈贵就更高兴，只是他惯来不会做出头的人，只是面上惋惜道， 哎，小吴好端端的孩子怎么就遇上这种事了？大哥，你可有什么仇家？ 沈贵最恨的莫过于沈信了。沈信功勋卓越，朝廷上事事压他一头，若是沈妙是因为沈信的缘故而出事，只怕沈信会内疚一生。沈贵就往沈信心尖上戳刀子。万姨娘拉着沈东陵站在沈贵身后，她是姨娘，这里没有她说话的份，便听着别人说话不吭声，只是暗暗庆幸将沈东陵拉得紧，没让沈东陵也被人拐走。沈东陵低着头，瞧不清楚他的神情。 行了，老大家的，左右都是要被人知道的，眼下报官兴许还能让吴姐少受点苦，早些报官吧。 沈老夫人道，眼中却是闪过一道金光。他最恨的就是老将军原配所生的儿子事事压他所生的儿子一头，好歹沈妙不争气让他心中舒坦多了。谁知道不知道什么时候起，沈妙把沈清和沈月都给比了下去，加上现在沈秋日日在府中晃荡，让他心中堵得慌。这一回难得看沈妙倒霉，沈老夫人几乎是窃喜的，他巴不得报官报的所有名气人都知道沈妙被拐子拐走，最好失了清白，沈家大房抬不起头，这才叫人畅快的。沈信和罗雪燕还未说话，沈秋却是握紧了拳头。他年少气盛，却不代表不会察言观色。这些人表面上口口声声都在为沈妙着想，可眼中闪烁的都是幸灾乐祸、落井下石的光。难怪了，难怪一年时间沈妙的变化如此之大，心机深沉，老成得不像个孩子，可不就是被沈家逼出来的吗？从来没有一刻像眼前这般清晰地认识到沈妙究竟是生活在一个怎么样的环境中。罗雪燕和沈信对视一眼，目光几乎是凶狠的。如果说祠堂失火一事尚且还有些误会可言，毕竟他们没有能看到事情的起因，可眼下这一幕却是清清楚楚呈现在眼前的。罗雪燕是愤怒的，而沈信却是极端的震惊和失望。他待他们赤诚一片，尊重和帮忙，而在他女儿出事的时候看到的却是窃喜。沈信突然就觉得过往那些其乐融融和睦友爱的画面是多么的讽刺。沈月担忧地开口， 那些人会把五妹妹怎么样呢？五妹妹生得好看，听说生得好看的姑娘拐子都会卖得特别远，若是不是拐子，只怕费了这么大周折也不会让五妹妹好过吧。 说着便流下两滴眼泪，仿佛极为悲伤的模样。一边安静站着的沈东陵眼中划过一抹讽刺，却还是呆呆的未曾说话。 大哥，到底报不报官？ 沈万问道。 气氛正是僵持的时候，忽然听得外头传来小厮气喘吁吁的声音。 夫人，老爷，五小姐回来了。 那小厮跑进大堂，气都没有歇一口，说道， 五小姐被公主府的人送回来了。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我们下一集再见。